妙法莲花经卷第三，妙法莲花经药草御品第五。以时世尊告摩诃迦摄及诸大弟子：善哉善哉，迦摄善说如来真实功德，诚如所言，如来复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，汝等若于无量亿劫说不能尽。迦摄，当知如来是诸法之王，若有所说，皆不虚也。于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说之，其所说法皆悉到于一切智地。如来观知一切诸法之所归趣，亦知一切众生心心所行，通达无碍。由于诸法究竟明了，是诸众生一切智慧。迦摄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、山川溪谷、土地所生伟木丛林及诸药草，种类若干，名色各异，密云离布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一时等树，其泽普洽，伟木丛林及诸药草，小根小茎，小枝小叶，中根中茎，中枝中叶，大根大茎，大枝大叶，诸树大小，随上中下，各有所受，一云所语，称其种性而得生长，花果枯实，虽一地所生，一雨所润，而诸草木各有差别。迦摄，当知如来亦复如是，出现于世，如大云起，以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、阿修罗，如彼大云遍覆三千大千国土，于大众中而唱是言：我是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未道者令道，未解者令解，未安者令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。今世后世，如实知之，我是一切知者、一切见者、知道者、开道者、说道者，汝等天人、阿修罗众，皆应到此，为听法故。已是无数千万亿种众生来至佛所而听法，如来于时观是众生诸根利钝，精进懈怠，随其所堪，而为说法，种种无量，皆令欢喜，快得善利，是诸众生闻是法已，现世安忍，后生善处，以道受乐，亦得闻法，既闻法已，离诸障碍，于诸法中任力所能，渐得入道，如彼大云与于一切伟木丛林及诸药草，如其种性具足蒙润，各得生长，如来说法，一相一味，所谓解脱相、离相、灭相，究竟至于一切种智，其有众生闻如来法，若持读诵，如说修行，所得功德不自觉之，所以者何？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，念何事、思何事、修何事、云何念、云何思、云何修、以何法念、 以何法施？以何法修？以何法得？何法？众生住于种种之地，唯有如来如实见之，明了无碍，如彼毁木丛林、诸草药等而不自知，上中下圣，如来知是一相一味之法。所谓解脱相、离相、灭相、究竟涅槃、常寂灭相，终归于空。佛知是以观众生心欲而将护之，是故不即为说一切种子与等加摄，甚为稀有，能知如来随而说法，能信能受，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随而说法，难解难知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破有法王出现世间，随众生欲种种说法，如来尊重，智慧深远，久默思要，不冒速说，有智若闻，则能信解；无智而悔，则为永失。是故加涉随力为说，以种种缘令得正见。加涉当知，譬如大云起于世间，遍覆一切，为云含润，电光晃耀，雷声远震，令众悦誉，日光掩蔽，地上清凉，外袋垂布，如可承揽。其与普等四方俱下，流树无量，率土冲洽，山川险谷，幽邃所生，伟木若草，大小诸树，白谷苗架，金蔗葡萄，雨之所润，无不丰足。干地普洽，若木并茂，其云所出，一味之水。草木丛林随分受润，一切诸树上中下等，称其大小，各得生长，根茎枝叶花果光色，一语所及，皆得先集。如其体相、性分大小，所润是一，而各之貌，佛亦如是，出现于世。譬如大云普浮一切，既出于世，为诸众生分别演说诸法之实。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是言：我为如来两足之尊，出于世间，犹如大云充润一切，敷稿众生皆令离苦得安忍乐，世间之乐及涅槃乐，诸天人众一心善听，皆应到此，谨无上尊。我为世尊无能及者，安忍众生，故现于世，为大众说今路正法，其法一味解脱涅槃，以一妙音演唱诗意，常为大圣而作因缘。我观一切普皆平等，无有彼此爱憎之心，我无贪着，亦无限爱，行为一切平等说法。如为一人众多亦然，常演说法，曾无他事，去来坐立，终不疲厌，充足世间，如雨普润，贵贱上下，持戒毁戒，威而具足，及不具足，正见邪见，利根顿根，等与法语，而无懈倦。一切众生闻我法者，随力所受，住于诸地，或处人天， 转轮圣王，释凡诸王，是小药草，知无漏法，能得涅槃，喜六神通，及得三明，独处山林，常行禅定，得圆觉证，是中药草，求世尊处，我当作佛，行精进定，是上药草，由诸佛子专心佛道，常行慈悲，自知作佛，决定无疑，是名小树，安住神通，转不退轮，道无量亿，百千众生，如是菩萨，名为大树，佛平等说，如一味语，随众生性，所受不同，如彼草木，所品各异，佛以此喻，方便开示，种种言辞，演说一法，于佛智慧，如海一滴，我与法语，充满世间，一味之法，随力修行，如彼丛林，若草诸树，随其大小，渐增茂好，诸佛之法，常以一味，令诸世间普得具足，渐次修行，皆得道果，声闻缘觉，处于山林，住最后身，闻法得果，是名药草，觉得增长，若诸菩萨智慧坚固，了达三界，求最上圣，是名小树，而得增长，复有诸禅得神通力，闻诸法空，心大欢喜，放无数光，度诸众生，是名大树，而得增长。如是迦摄，佛所说法，譬如大云，以一味语润于人花，觉得诚实。迦摄当知，以诸因缘种种譬喻，开示佛道，是我方便。诸佛亦言：今为汝等说最实事，诸声闻众皆非灭道，汝等所行是菩萨道，渐渐修学，适当成佛。